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就直接讲， 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他们是相声名家。 你说话这味儿，好了好了，我已经知道你的心理，可是我并没有答应你啊。 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你拿个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学一学。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 作品是百听不厌。 啊，酒包， 有您呢。 这是什么？ 青岛啤酒。 哎，有武松喝啤酒的吗？ 您打算喝什么酒？ 我得喝白酒。 喝白酒，我们这儿可有个规矩。 什么规矩？ 得搭菜。 哎啊！ 妈妈，咱挂着了，不是干活。谁呀？逗你玩。 本周特约资深曲艺编辑陈连生老师，聊聊那些人那些事儿，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雅娟。 我是陈连生。 陈连生老师陪伴我们这么多天，继续和大家说说相声里的那些人那些事儿。我们今儿该说侯耀文老师了吧。 对 我这抢戏了哈。 好， 来说说侯耀文老师，他生前跟您的交往。 侯耀文呢也是电台的密切合作者，我们俩关系也非常的好。1988年吧，我和孙地生啊出版了就是第一本这个传记性文学书籍，这个相声群星。他和许多名家呢都参加义演，支持出书。我记得去这个呼和浩特演出的这个时候啊，因为时间紧啊，任务比较急吧，没有买到卧铺票，连这个坐票都不够。侯耀文呢他自己呢就是提出，我坚决不要票也不要座。这就跟石富宽几个演员呢在车厢的这个走廊里头啊，甩了一宿的扑克。 哦，打扑克消遣时间。 哎呀，我当时心里头感觉特别不是滋味。结果人家侯耀文第二天吧，还照常的精神抖擞的演出。他这样一演呢，是为了出书。可是出书呢，当然也是为了这个全体演员，所以他是最做公益的事情，是从来不吝惜自己的。 这些都是我们不知道的事儿，但是我相信通过陈老师的讲述，我们就再一次体会到了侯耀文老师也有一颗火热的心哈。 对， 那我们来为大家推荐一段他的作品吧。 我就推荐他的《残迷丈人》吧。 下面表演相声， 寒悲人泪忘情。 去自威火，他那里用眼来看我，我那有心肠看叫我。 这位还挺难过的 啊，同志。人类往前走， 怎么还走啊？你呀，先等会儿吧。 往前走， 别走了你。再走掉下去了。 大姐，行过方便，让我过去吧。 谁是大姐呀？你好好瞧瞧，我是男的。 哦，大哥，让我走吧。 改的还挺快啊。上哪儿去？ 自杀去啊。 回来吧，回来，回来。更不敢让你走了，因为什么事儿自杀呀？哎， 为了婚姻之事。 哦，明白喽，对象吹了 没有？ 打架了 没有？ 吵嘴了 没有？ 那是因为什么呀？ 钱，人民币的没有？ 嗨，我告诉你啊，好好说话啊，就这味儿不行啊， 这味儿不行。 到底因为什么呀？ 因为我找了一个对象啊。 那好啊， 我们两个人认识六年了，到现在结不了婚。 这为什么呀？ 有人不让啊。 谁呀？ 玉皇大帝。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这就。玉皇大帝啊，那是神话故事里面的，其实没这人。 我说的不是天上的。 哪儿的呀？ 我对象他们家里头的。 谁呀？ 他爸爸呀。 你为什么管他爸爸叫玉皇大帝呢？ 其实他比那真玉皇大帝还厉害呢。 怎么呢？ 那真玉皇大帝人家是皇上啊。 是啊， 他要什么有什么呀。 哎， 就我这对象他爸爸，一子儿没有，穷横穷横的。 是啊。哎， 那玉皇大帝呢，把那七仙女儿要回去也就完了。 那这老头呢， 他要钱。 要多少钱呢？ 2000块。 哎呦，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啊？ 嗨，这事儿要说起来话长了。 那你就慢慢说。 这老头子一共有3个儿子4个闺女。 哦， 每个人的名字里都带一个仙字。 哦，带个仙字。 对了， 那么这3儿子都叫什么名字呀？ 大的叫仙人掌。 嚯，二的 仙人球， 三的 仙人鞭。 这哥仨多够扎人的呀。4个闺女叫什么名字呀？ 大的叫凤仙。 哦， 二的叫水仙。 嗯， 三的叫仙客来，四的叫玉兰。 哎，这可没仙子。 嗯， 没有仙子。 你喝过三仙汤吗？ 三仙汤 啊， 喝过呀。 里边都有什么呀？ 虾仁 啊， 海参 啊， 玉兰片。 玉兰就是其中一仙。 那是玉兰片。 是啊，玉兰这丫头片子。 怎么这么叫你这朋友啊？ 他爸爸就这么叫他。 哦，那这个老头因为什么不同意你们结婚呢？ 这老头子封建思想严重。 哦， 对女儿是戒备森严。 嗯， 都得由他给找婆家。我跟玉兰我们两个人是自由恋爱，打这头一条那老头子就生着气呢。 哎呦，这么一说呀，这老头跟那玉皇大帝还真是差不多呀。 哎，我跟那董永可差远了。 怎么了？ 人家好赖跟那七仙女一块还过了半年呢。 是啊， 我们俩认识6年了，到现在连一句悄悄话还没说过呢。 是啊， 这是因为什么呀？ 他们家地方太小，没地儿说话呀。 啊， 我们俩刚一小声说话，他爸爸凑过来了。 嗯、 啊，说什么呢？大点声。 嗨，大点声干嘛呀？ 好话不背人。 你开声， 大点声。 哎，嗯，老头这是干什么呀？ 他老怕我们俩商量着怎么对付他。 哦。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原因呢？ 再有就是要钱了。 要钱？ 哎， 要钱干嘛呀？ 老头子说了， 嗯， 要钱干什么呀？ 嗯， 要钱我有用。 有用？ 打他妈的这孩子，我拉起来不容易。 怎么呢？ 他妈死得早。 哦， 这几个孩子都是我拉扯起来的。 是是是是是。 我有仨儿子， 嗯， 将来这仨儿子都得结婚呢。 那是啊， 一儿子就得准备一份东西， 嗯， 仨儿子三份，我不能养活儿子往里赔钱。 那怎么办呢？ 得拿闺女换。 换呐？那一个闺女换多少东西啊？ 论纸不等，论时不定。 什么叫论纸不等呢？ 根据这姑娘长得好看的程度决定换多少。 哦， 比如说这闺女长得漂亮的， 漂亮 就得多换点。 是的， 这闺女要长得你这模样的，就换不了什么了。 你提我干什么呀？那么论时不定呢？ 那得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看。 哦， 如果这会儿社会上男的多女的少， 嗯， 那就得多换点。 哦， 这会儿要是女的多男的少，可以少换点。 哦，那么大闺女都跟人换了点什么呀？ 大姐结婚的时候， 啊， 那是在50年， 嗯嗯， 有老头子给包办了一个， 嗯， 跟人要的有手表、无线电、自行车，后来拿这些东西给大儿子娶媳妇用了。 哦，那么二闺女呢？ 二姐结婚的时候是60年， 嗯， 赶上3年灾害了， 哦， 跟人家要的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还有毛料子，外加50斤咸带鱼、100斤黄豆。 是啊。 这老头子把带鱼黄豆自个儿留下了， 留下来， 哎，剩下的那给二儿子娶媳妇了。 哎呀，这真是论时不定啊。那么三闺女呢？ 麻烦了。 怎么了？ 老头子说了， 嗯， 我呀，我那大闺女是不赔不赚， 嗯， 二闺女呀赚点有限， 他这做买卖呢， 这回该我们三丫头了。 是啊， 我这手里存货也不多了。 哦，没存货了。 这回要点什么好呢？ 要什么呢？ 想了半天没想起来。 嗯， 最后一拍桌子，他想起来了。 哦， 好，有了。 哎，哎， 嗯， 这是干什么呢？ 这老头子会说几句太平歌词。 哦，他还唱上了。 他把要的这些东西，他全给唱出来了。 怎么唱的呀？ 叫一声闺女，听仔细，听我把， 嗯， 彩礼的数目我就提上一提。 哦， 手表、电视、那半导体、自行车、电扇，还缝纫机，酒柜、立柜、沙发、椅、方桌、圆桌，还得带茶几，还有茅台、三花，还有威士忌呀， 嗯， 那卤肉、烤鸭子，还有香酥鸡，把这些东西你都准备好，哦，咱们吃点、喝点、玩点、乐点，全是赚的。 什么思想？哎，我说， 嗯， 这三闺女这价码也太高了。 是，老头说了， 嗯， 这回是高点了， 嗯， 因为这个时代不同了， 嗯， 社会发展了， 哦， 水平提高了， 嗯， 这彩礼就调价了。 好吗？他也涨钱了。 咱们要不断的赶上那社会潮流啊。 哦， 咱们要赶上那什么苗 啊，嗯， 不是什么毫， 什么毫， 我什么毛， 什么毛啊？ 咱们得赶上那时髦啊，是不是啊？ 这总算把这三个闺女全给换出去了。 这回到我这儿了。 哎， 老头子又说了， 嗯， 这回该我们老丫头了。 是啊， 我们这老丫头长得比谁都漂亮。 哦，漂亮。 所以这回得多换点。 要多少钱呢？ 你先给个价得了。 这真成买卖婚姻了。 我一想啊，人家三姐结婚的时候花了1500啊。 是啊， 到我这儿怎么也得1800呀。 哎， 当时我一咬牙一跺脚，我给您1800还不行吗？ 嗯， 老头子冲我一乐， 行了， 玩去， 玩去。 我要告诉你啊， 啊， 你听明白了， 嗯， 没有2000块钱，你甭打算登记。 我给你们出主意 啊， 你们两个人呢， 啊， 偷偷的登记就算定了。 不行，我们登不了啊。 为什么呀？ 那户口本在老头子裤腰带上缝着呢。 呵，我这可太损了啊。 没办法呀。 哎， 嗯， 找老头讲理， 讲理， 讲理。 那天我们俩一块回家了， 嗯， 刚一进门我就冲他说了 啊， 我说那个爸爸， 您瞧多好啊，媳妇还没娶呢，先找一爸爸。 爸爸， 嗯， 今儿我们俩打算请您看个电影。 看什么电影啊？ 天仙配。 好，应该看这个电影受教育。 受教育啊， 嗯， 少来这套。 嗯，什么态度这是？ 我能跟那玉皇大帝比吗？他是皇上，他要什么有什么，他是那不用钱的。 您呢？ 我用钱。 用钱。 当时玉兰在一边说话了， 嗯， 爹，您这是封建残余资产阶级思想， 批评的对。 我是资产阶级， 嗯 啊，解放前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这都翻身了我才当家做主人了。 嗯， 这还不是我说的，这是那无线电告诉我的。 这无线电是怎么说的？ 受苦最深的人最知道无钱的苦，有钱的甜。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您听错了，那是啊，无权的苦，有权的甜。 我要权干什么？我 啊， 我要钱。 老头就认识钱。 当时我赶快过去了。 嗯， 我说那什么，爸爸，您看我们俩认识6年了，到现在结不了婚，眼看就要奔30了。 是啊， 反正这些年呢，我也攒了600-700块钱了。 嗯嗯， 那这样，您先花着，等我们俩生活富裕了呢，我们结了婚，然后我们再孝敬您，还不行吗？ 哎，这回许行了。 你给我玩去。 不是。这老头什么口头语啊？这是， 你跟那街坊四邻打听打听。 嗯， 这是我们家的规矩。 什么规矩？ 概不赊账。 得，满完呢。 当时我一想坏了，我说玉兰呢？ 嗯， 咱们这理没法跟他讲了， 讲不了了。 干脆咱们俩吹了得了。我跟他说， 干嘛呀？ 等我这2000块钱攒够了， 咱们就结婚了， 我就退休了。我真没想到， 嗯， 都到这年月了，娶一媳妇还这么困难呢。我跟你说， 这就说明啊，对旧思想的肃清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你呀，先别哭了。玉兰怎么说的呀？ 人家玉兰说了， 嗯， 你瞧你那德行， 嗯， 往那一站也是个汉子似的， 嗯， 你怎么这么没骨头啊？ 就是， 我说我骨头我倒是有，我没钱呢，我。没关系， 嗯， 我有主意。 什么主意？ 给咱们天津的二姐、包头的三姐打个电报， 哦， 就说咱们爸爸病危，让他们速归。 哎， 这等他们回来，咱们一块儿跟他讲理。 哎，干嘛单写病危啊？ 那是你说别的人，那姐儿俩不回来呀，啊？ 哎呦，您看这老头人缘混的。 过了几天，玉兰让我去一趟。 嗯嗯， 我刚一进门，玉兰给我介绍。 哦，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哎， 这就是咱们二姐。 哦， 我一看，呵， 嗯， 你说人这二姐怎么长的？ 怎么了？ 今年40了，一点不像。 不， 哦，知道的是她二姐， 不知道的呢？ 不知道还当她姥姥呢。 嗨，这二姐怎么跟老太太一模样了都？ 结婚那会儿借的钱到现在还没还清楚呢。 哎呦， 你想她整天操心，能不老吗？ 哦，哎， 嗯， 三姐来了吗？ 哎呀，那三姐更看不得了。 怎么了？ 破衣拉撒呀， 嗯， 带着仨孩子， 嗯， 一个一个都跟小老头似的。 哎呀， 这三姐那脸瘦的都一条了， 嗯， 又黄又绿， 哦， 盖一张纸都哭得过了。 哎呦，怎么都成这模样了？ 都是他爸爸干的好事儿，这个 太缺德了。 哎， 哎， 嗯。 怎么没看见大姐呀？ 人大姐不来了。 哦， 人大姐现在不愁吃不愁喝，整天什么都不想， 省心， 死了， 死了。大姐怎么死了？ 打嫁过去以后，夫妻感情就不和，整天就受虐待，最后窝囊死了。你说是不是？ 您看看这父母包办的婚姻有什么好处？ 一看人来齐了，玉兰就说了：“二姐、三姐，今天把你们找来是这么回事 啊。 我跟小猴，我们俩认识六年了， 是啊， 到现在我们结不了婚。 哎， 咱们爸爸非得跟人要2000块钱。这2000块钱我们什么时候攒够了？ 哎， 就是攒够了，我们把这钱给了他，往后我们怎么过日子呀？ 可不是吗？ 你们都是过来人了，你们说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吧？ 谁说了？ 当时这姐儿仨你一言我一语，冲那老头子就开上火了。 哦，这回热闹了。” 财迷爸爸听了， 怎么还带唱啊？ 气得这姐仨都说不出话来了。 哦，说不出话就唱啊？谁先唱的呀？ 二姐先唱的。 哦，怎么唱的呢？ 叫声爹爹，你不该呀。不该将亲生女儿换钱财， 是 说什么嫁出闺女娶儿媳，实际是从中渔利做买卖， 就是这么回事。 三妹，该你唱两句了。 出嫁时你跟人家要彩礼，到如今我们人人沾一身，终日里节衣缩食，把钱攒个到现在呀，弄得我们面黄肌瘦，头发白。 玉兰，该你唱两句了。 姐姐们出嫁你要高价，说是给哥哥们娶媳妇儿，如今我和小猴要结婚，你为什么还要人家2000块钱？ 二姐， 你这是封建残余，千非不改。 三姐， 你这是贪图钱财把人坑害。 玉兰， 如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我们要把你这人贩子交为法院公审批判，受法律制裁。 好， 当时这老头子一听就蹦起来了。 啊， 干什么你们这是？你们少来这一套。 怎么了？ 你们这一套我懂 啊， 你们这叫那个人海战术，轮番轰炸。 嗨， 我要钱我有用 啊， 你们结婚你们都走了，没人管我了，我手里没俩钱行吗？我当时玉兰说了 啊， 爹，您现在退休每个月就40多块钱，以后我们每个人每个月再给您点也够您花的了。实在不成的话，我跟小猴搬到咱们家住来，我们俩跟您一块过，照顾您还不行吗？ 好，难道女家新风尚？ 我一听这事儿有门 啊， 我赶快就过去了。我说那个爸爸，只要您愿意，我嫁给您都行。 啊，不是 那意思，只要您愿意，我嫁到您家里都行。 哎，说清楚了。 当时这老头子一听这话才乐了。 啊， 要是那样，感情好了。其实我要那2000块钱没什么大用。 那您要那钱干嘛呀？ 我打算拿这钱呢， 啊， 给你们娶一后妈来的。 啊， 真的开始了。 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就直接 想到，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 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我是雅娟。我们本周请到的嘉宾呢是资深曲艺编辑陈连生老师。上半时段听他娓娓道来，同时呢也为您送出的是相声大师的经典作品。下半时段呢，我们请您到现场去四九城里听相声，听一听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纪念陈连生从事曲艺编辑45周年的专场演出实况录音。 那下面请大家欣赏一段相声《婚礼变奏曲》，表演者中国铁路文工团马云禄、刘季，有请二位。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朋友，稀稀拉拉的掌声， 谢谢，谢 谢， 谢谢。那要掌声啊！ 我们很高兴。 对。 今天来参加陈连生老师的纪念演出， 哎，这是一个非常高兴的日子。 对 啊， 我们今天之所以大家聚在一起， 嗯， 也算纪念，也算庆祝 啊， 我们陈连生老师从艺45周年， 特别不容易。 说实在的 啊， 陈连生老师对我们两个人可以说是恩人。 哎，对，恩师一样。 为什么这样讲？ 你说说。 是我们两个人的相声引路人。 哎，走到这一步。 我们当年第一段相声的录音 啊， 就是陈连生老师去组织的录音， 嗯， 在全国的播出。 活词典。 而且陈连生老师 啊， 做人没得挑， 是 对艺术的严谨没得挑。 哎，生活当中也好。 那当然了， 啊、 生活当中、 嗯， 我们做演员都应该向陈老师学习。 学习什么呢？ 学习他 啊， 生活当中也是那么的严谨。 检点， 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 你说说， 陈连生老师 啊， 滴酒不沾， 哎，不好喝酒， 而且是40多年 啊， 我从没见过陈老师， 嗯， 吃过肉， 哟， 一直吃素， 哦，吃素， 而且他坚持了一个原则， 那是 吃的东西 啊， 凡是带眼睛的都不吃， 哦，爱护动物， 哎， 哦， 就这一点， 嗯， 你应该好好学学。 哦，对，我应该学学。 给同志们介绍一下， 你说你说， 我这个搭档、 啊、 出去一高兴， 嗯， 哎呦，甭说吃肉，大碗吃肉、嗯，大碗喝酒， 我好喝一口， 而且喝酒经常闹笑话， 爱喝醉。 上个月我们在广西 有那么地儿 抗旱之前慰问演出， 对对对对， 我们是铁路文工团， 嗯， 沿着小站沿线去慰问 啊，是是是， 结果在一个小站，人家站长非常热情， 嗯， 请我们吃饭，就他。喝多了， 那天晚上多喝了点。 小站旁边 啊， 有个猪圈， 就 晚上喝多了 啊， 咣当掉猪圈里头，大伙儿没人发现 啊， 搂着老母猪睡了一宿， 喝多了嘛， 就这个半夜醒来还说梦话呢、啊， 怎么说的？ 冲着老母猪一边葫芦一边说 啊， 媳妇儿， 嗯， 你怎么不脱毛衣就睡觉啊？你跟人陈老师比比， 没法比， 差哪儿去了？ 我就得向他学习， 是不是？ 哎、 我们到在基层沿线演出的比较多， 没错。 到相声俱乐部来演出，大概这是第三次。 啊，以前来过。 对对对、 啊， 所以观众朋友对我们两个人可能并不十分熟悉， 是吗？ 在这再次做一下自我介绍， 认识一下。 我叫马云禄，他叫自己说， 我叫刘季， 艺名 哈密瓜， 别名 蝴蝶迷， 匪号 座山雕。有问匪号的吗？这个人， 我的意思跟观众 啊 介绍的详细一点。 其实大家都认识。 对， 嗯， 这么多观众 啊 喜欢相声。 对对对， 这是通过我们电台电视台 啊 这个频道， 嗯， 这个中间的桥梁 啊 我们认识， 跟大家结下友谊， 是不是？ 嗯， 来之前我问的观众朋友 啊， 我说哎喜欢听什么样的相声？ 他们说， 问了10个，有8个人说 啊 喜欢听。讽刺型的相声， 这是我们相声的功能。 我认为现在有一种现象 啊， 就值得讽刺。 什么现象呢？ 首先说这个行当， 嗯， 一说大伙儿都知道。 那是 婚礼上啊，现在如今流行的要请一个婚礼司仪 主持人。 您可记好了， 嗯， 您要请的这婚礼司仪 啊， 有文化有素质，你是喜上添喜， 好事。 你要请的这司仪 啊， 没有文化素质低下，您那叫花钱买醉， 是吗？ 那当然了、 哦、 上星期六， 星期六 我参加了一朋友的婚礼， 嗯， 看见这么一位主持人， 什么样？ 站在那儿撇大嘴信口开河玩命煽情肆意夸张最后和这本家差点打起来。 有这么严重吗？ 真是这样。 你这么得了，就是陈老师这个活动这么热闹， 对， 大家来这么多人啊，齐满齐坐，你坐，你卖什么力气？ 干嘛？ 你把你看那位主持人怎么主持的婚礼再现一下，来，大家给点掌声。让马老师给他说说，哎，主持婚礼， 我给学一学， 学那位，学那位， 哎，各位列位在齐位，有一位算一位， 开始了。 今天呀，是那个谁结婚？哎， 谁？ 那个谁？ 谁？ 你叫什么玩意儿？ 我叫这。什么什么玩意 儿？叫什么名？ 我叫刘季 啊！对呀、啊， 哎， 刘季嘛 啊！ 刘季为什么选择今天结婚？ 为什么呢？ 因为历史上的今天 啊， 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 你快给说说。 60多年前的今天， 嗯， 希特勒开枪自杀。 来， 100年前的今天， 嗯， 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沉没了。 来， 1300年前的今天 啊， 杨贵妃在马嵬坡让人给勒死了。 你瞧，你瞧，我选这缺德日子啊！ 不管怎么说， 哎， 今天刘季结婚了， 结婚了， 结婚就比离婚强。 哎，这倒是。 首先 啊， 请允许我， 嗯， 代表今天办喜事的两家人， 哎， 感谢各位亲朋， 应该 感谢各位好友， 是 感谢各位同事， 嗯， 感谢各位同乡。感谢人民，感谢党，感谢北京屠宰场。 对对对对，这要动刀，这是啊。 下面， 嗯， 让我们在欢快的婚礼进行曲当中， 哎， 请出今天的男女主角。 哦， 他们是新郎官刘季， 我 新娘子 啊， 法拉基米尔·伊克林呢，给你搞礼物的诺娃。 哎，不，你等会儿，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这媳妇叫什么？ 您这媳妇 啊， 叫法拉基米尔·伊克林呢，给你搞礼物的诺娃。 夫人，伊克林。我死了都冤，我媳妇叫什么我愣叫不上来，你说啥？ 名字稍长了一点， 涉外婚姻。 哎， 哦， 对对对，请各位亲朋好友上演， 哎， 好好欣赏一下这对新人， 看一看 我们的新郎官长得是 啊， 四方大脸， 端庄， 方方正正， 是 横平竖直，见棱见角。 我是那抽屉。 我们的新娘长得更是漂亮， 她长什么样？ 长得是 啊， 圆头圆脑圆胳膊圆腿圆屁股圆腰圆了吧唧圆了咕嘟， 外国肉球。 下面、嗯、有请证婚人为这一对新人证婚， 宣读结婚证书。 二位看看， 哎， 这大红的结婚证书 啊， 知道它说明了什么吗？ 说明什么呢？ 这就好比是 啊， 公司有了执照， 哎， 司机有了驾照、 嗯、 出国有了护照，台灯有了灯罩。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也就是说 啊， 你们两个人 嗯， 有了这本结婚证书， 哎， 今天晚上进了洞房、 嗯、 只要你们一拉灯，只要不练法轮功，随便干啥全都行。 这一套一套的。哎， 下面 哎， 有请一对新人 嗯， 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 干嘛？ 拜天地。 该我们鞠躬了。 新郎官， 哎， 面向各位亲朋好友 啊， 一鞠躬。 谢谢谢谢谢谢谢 各位亲朋好友，新郎官举的这度数够吗？ 不够。 深点深点。哎，各位亲朋好友，您算是来着了，我今天把权力交给在座的各位，大伙说让他举多长时间他就举多长时间。 一辈子 、好，一辈子一次，有天的没有，一辈子两次。 你这拍卖来了，谁说一辈？你上来试试来着。这孩子啊， 各位亲朋好友， 哎， 在这里、 嗯、 我替新郎官请个假， 请假、哎、 就拘到这里吧。 没错， 接下来、 哎、 由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一对新人的恋爱经过。 都有这一项。 要说起这件事情 啊， 得从40年前说起。40年前，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东北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夹皮沟的一个草窝里，我们的新郎官刘季随着一声哭喊喵出生了。 我是那猫、 哎、而此时此刻、 啊、 在大洋彼岸椰树丛中、 嗯、 我们的新娘子弗拉基米尔·卡琳娜·格里高利·乌林诺娃也随着一声哭喊喵喵落草了。 比我多叫了一声、 我 是强调，哎，这二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我们俩是同一天的。 那位先生问了啊，这俩人隔着万水千山， 是啊， 怎么能走到一起来呢？ 怎么回事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你说说。 几年前的一天啊，刘季出国考察， 出国了， 当时住进了宾馆，可拿错了钥匙，开错了房门，正赶上屋里有一位漂亮的外国女郎正在洗澡。 哦， 这位漂亮的外国女郎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位新娘子， 我的太太。 当时她就说了， 怎么说的？ 哟，哪里就借，哪里就借，敲门了你这倒霉孩子！ 不，你等会儿，你等，我这外国媳妇怎么说话天津味儿啊？ 忘给各位亲朋好友介绍了。我们这位新娘子，母亲是外国人，父亲是天津人， 哦，混血， 说进就进，把我从上到下都看遍了。 我错了， 你这么做对得起谁呀？对得起单位领导吗？你对得起陈老师吗？ 我对不起，我这就走行吗？ 走哪儿走？你给我回来 干嘛呀？ 给老娘我搓搓背。 这 二位啊，就是这样一见钟情的。 哎，我们俩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不是。 从这儿起啊，我们这位新娘子，弗拉基米尔·卡琳娜·格里高里乌里诺娃，哎，为了两人纯真的友谊，嘿，为了伟大的爱情，她是告别了丈夫，抛弃了孩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回去，闹那么热闹，我才二婚，你说啊？ 下面，哎，有请一对新人，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交换爱情信物。 交换信物， 我们的新娘子啊，送给新郎官的是一块手表， 这是 时时刻刻记着他， 有意义。 我们的新郎官送给新娘子的， 那是 一枚银光闪闪的钻戒， 价值连城。 这枚钻戒啊，是北京玻璃二厂的最新产品。 玻璃啊，钻戒这是啊，钻戒， 哪没有幽默感？ 别幽默了，钻戒。 好，哎，各位亲朋好友，有手绢的拿出来。 干嘛？ 我要开始煽情了。 你快点进行吧。 二位新人，哎，看看对面的父母。 看见了。 要向他们敬茶。 我当场改口。 二位，哎，看看对面的父母，瞧瞧他们那满头白发，一脸褶子，破衣拉撒，土的掉渣。此时此刻，你在想吗？ 我在想啊，这是谁的爹妈呀？ 这不是你的爹妈吗？ 我都不认识了。 此时此刻不能忘，想当年是你的妈妈在油灯下帮你织布鞋袜， 真有这事儿。 此时此刻不能忘，想当年是你的妈妈帮助你补习文化， 没错。 此时此刻不能忘，当年你渴了的时候，是你的爸爸带你去偷西瓜。哎呀，此时此刻不能忘，当年你没钱花的时候，是你的爸爸教你玩斗地主打金花。 得，我爸爸没教我好，你说，哎， 最难忘的是啊，你妈生你是在困难时期， 困难， 当时她三个月生下了你， 猫三狗四几个月， 啊，不是那个啊，五个， 对，十个月， 对。哎，应该是十个月。 哎， 可你小子脾气急，刚七个月你就溜达出来了。 我还是急脾气。 你生出来以后啊，你妈当时没奶呀，她是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 破，啊，像话 吗？啊，不是那个，把你拉扯大。 哎，拉扯大。 所以你们两个人，哎，结婚以后，一定要孝敬父母， 孝敬， 尽心尽孝。 哎。 做个孝子， 是 孝子敬茶， 你再喝一口吧。 孝子改口， 岳父哎， 错了，改口， 爸嘞。 孝子磕头， 你怎么走了呀？ 孝子摔盆， 我跟你去吧。 启灵 出殡了。 这么多喜欢相声的观众朋友啊，能够有幸到我们这个东城相声俱乐部 啊， 今天这个宋德全介绍，我们东城相声俱乐部到现在已经成功的演了500多场 了，哦， 很不容易，哎，这就是其中有我们这么多热情的观众的捧场， 哎，爱看相声。 其实我们做一个相声演员啊，平常也希望多跟观众一起聊聊， 多交朋友。 哎，其实相声当中啊，有很多微不足道，哎，你看这 不起眼的包袱，嗯，就是来源于生活。 哎，生活艺术源泉。 对对对，嗯，你比方说 啊，我这个我爱人在世纪坛医院工作， 铁路医院。 我有时候到他那儿去找他办事儿， 干嘛？ 哎，就发现了一种现象。 什么现象呢？ 在这个医院的产房门口 啊， 每天总有几个小伙子里走外转， 干什么的呢？ 一打听才知道， 嗯， 都等着自己的爱人在里面生小孩 啊，那些准爸爸们。 哎，但是等归等， 嗯， 等的心情各不相同， 是吗？ 哎，上星期我去 啊， 我看见一小伙子， 嗯， 不单是自己等 啊， 七大姑八大姨二十多口在那儿全等。 来这么多人呢？ 一问才知道， 嗯， 祖孙三代一脉单传，就指着这回媳妇儿一定要生个儿子， 盼儿心切。 等着护士， 嗯， 抱着刚出生的婴儿从产房一出来 啊， 这小伙子一个箭步奔过去， 嗯， 把手伸到包婴儿的毛毯里头一摸 啊， 当时高兴的就喊起来， 说什么呀？ 儿子，我有儿子了！ 添了个大胖小子。 护士说了句话， 啊， 把大伙儿全逗乐。 女护士说什么呀？ 哎，什么儿子？快松手！你攥的是我手指头。 这误会了。 重男轻女， 该讽刺。 收到相声就是很好的包， 大伙儿一听就乐， 是不是？ 哎哎哎， 还有一件小事，真事儿 啊， 真事儿，啊。 今天我们到这儿来演出， 对对对， 我在长安街边等公共汽车。 哦， 哎，发生了一件小事儿， 嗯， 也具备了相声的幽默。 你快给说说。 当时站在我前面的一位女同志， 哎哎， 这么冷的天儿， 嗯， 穿得非常时髦。 穿什么呢？ 穿了一件瘦瘦的， 啊， 紧裹着腿的筒裙儿。 有这种裙子？ 哎，这个筒裙还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后面从上到下， 哎， 有着密密麻麻的一溜小扣， 那叫后开气儿。 汽车进站之后， 啊， 发生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筒裙太瘦， 嗯， 她迈不动步，上不去车。 哦，上不去车的台阶。 当时这女同志 啊， 一着急， 嗯， 一回手，嗯，解开了一个扣， 哦，让这裙子松快松快。 迈了迈，试了试，还是上不去。 这怎么办呢？ 这女同志一着急 啊， 一回手又解开了一个扣。 我解开俩扣了， 这会儿后边人家催我， 你在前面挡着呢。 我一看他还是上不去， 这怎么办呢？ 当时一着急， 嗯， 一伸手， 嗯， 我就帮他解开了一个扣。 不对，你看大伙儿乐了，你看参加陈老师这活动，你看做好事， 做好事， 助人为乐，好事。 这女同志也回头冲我呲咪一乐，嗯，说了俩字， 谢谢， 流氓。 哎。哎，怎么骂上来 了？我也急了， 就是，啊， 我说怎么着， 啊， 我帮你解一个扣我就是流氓 啊？ 那你刚才回手解了我裤子上俩扣，嗯，我都没说，嗯，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是自己，而不是谁。 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也怎能了解，就算是知你，若我知你不会，我不是你能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是自己而不是谁，